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钢琴世界，每天0点、12点播出。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钢琴世界，我是古月，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加拿大著名的钢琴家古尔德演奏的巴赫的钢琴作品。古尔德出生在多伦多，14岁开始演奏生涯，23岁赴美国演出时，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当即和他签约，这在唱片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他演奏的巴赫作品尤为经典，以至于在人们一谈起巴赫的钢琴作品，就会想到古尔德。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所演奏的巴赫的六首英国组曲当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组曲。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今天的钢琴世界和您分享的是古尔德演奏的巴赫的六首英国组曲当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组曲。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钢琴世界我们继续分享古尔德所演奏的第四、第五、第六组曲，欢迎继续收听。